第27集电视。 徐宁恍恍惚惚地接下了藏书和任命，他摸着这些书，听着圣上的鼓励之言，不自觉红了眼眶。这些书都被大恒列为了禁书，各朝各代工商为末，被鄙夷的这些关于工匠的书比大儒的孤本更为难得。徐宁的声音不稳： 圣上，小子不会让您失望的。 他的目光逐渐坚定下来。同圣上说了这么多，圣上不仅不鄙夷工匠，还颇有了解和想法。圣上所说的诸如诸葛弩的改良、绳索套牛离身缩短、播种和施肥相结合的楼车，还有一些纺织、水轮等东西，让徐宁又惊讶又觉得颇有道理。他现在就觉得自己的手痒极了，激动的精神亢奋，甚至现在就想赶快去到圣上所说的工程部，同那些同样熟悉工匠活计的同僚好好的完成圣上的想法。 又能做喜爱的事，又能为天下贡献一份力，为圣上分忧解难，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呢？我全身的伤都感觉不到疼了。 而这边收了一个天赋极高的科研人才，顾元白高兴极了，这高兴的劲儿一直维持到了殿试当日。考生从黎明时刻进入金銮殿，礼部的人掌管着整个殿试的流程，等正式开考前的流程走完了，外头的天已经大亮了。殿试的监考可以由皇上本人来，也可以由皇上派遣臣子代替自己来。顾元白自然是由自己监考，坐下的众位考生安安分分地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低着头不发一言。整个金銮殿中的气氛肃穆而寂静，还有几分逐渐弥漫的紧张氛围。众位考生都注意到了两道上站着的人高马大、板着脸的强壮侍卫，而圣上就端坐在高位之上，谁也不敢在这时犯了忌讳。殿试时的座位是按照会试来分配的，因此离顾元白最近的人正是会员楚卫。顾元白放眼望去，第一二排中眼熟的人还有不少，除了楚卫、常玉言，还有户部尚书家的公子汤勉。汤勉还未立冠，却能在会试中考到第7的好名次，户部尚书颇以此为傲。顾元白还特地看了一眼排名第3的孔义林。孔义林祖籍为山东青州，山东为孔子的老家，那里钟灵毓秀，人才辈出，可谓是读书人竞争相当激烈的地方。而这次的会试，孔义林便是山东学子中排名最前的一位。这孔义林生得高大极了，这么大一个人缩在一张小桌子后，让人看着都替他难受。此人沉默无比，静静坐着低着头，相貌如何无法分辨，身上有股沉稳的如同稳扎稳实下地插秧的老农一样的气质，存在感低弱而平凡，但很稳重。这一看之下，顾元白对孔义林的印象更好了。殿试开始，试卷下发，上方只有一道策论题，考生需写满2000个字。殿试将考上一日，待傍晚太阳落山时就是结束之时。一时间殿中只有笔从纸上划过的声音，顾元白坐了一会儿就开始处理起了政务。坐在前头的人都听到了圣上翻开奏折的纸张声，不少人一边构思着策论文章，一边听着上方的动静。楚卫因为是头名，吸引的视线最为多，他坦荡极了，不能直视圣言，那便索性将圣上当作不在，专心致志地思索这个策论，他想从圣上手里拿到状元。等考生们全部都进入状态之后，顾元白放下了奏折，缓步走入了考生之间。有人余光一瞥到他身上的龙袍，就是手腕一抖，墨点污了草稿，有人甚至腿脚抖个不停，牙齿磕碰声顾元白都能听见。他缓步走到哪里，哪里的人就紧张无比，不济的当场丢了人，好的也是背脊绷起，僵硬的下不去笔。圣上明黄色的龙袍逐渐走向了前排，常玉言余光瞥到后方的影子，手中一抖，又强自镇定了下来，心口砰砰乱跳。常玉言恍惚之间觉得圣上在他身边待了很久， 可一回神，圣上已经走到了孔义林那边，最终在孔义林那儿站定。顾元白低头看着孔义林的草稿，上面书写整齐，如同正式卷子一样干净。刚开始他也只是想粗看一眼，但逐渐的，他的神情严肃了下来。等到孔义林最后一笔落下时，顾元白才回过神。他深深看了一眼低着头的孔义林，就不再在学子中走动，而是大步走上了台阶。圣上的这番举动被周围的人看在了眼里，许多人暗中看向了孔义林。迎着那么多的视线，孔义林却不动如山地继续誊写着答案。同样往孔义林方向看了一眼的楚卫淡淡收回了目光，笔尖沾墨继续写了下去。殿试结束之后，等待读卷官批阅的时间对考生来说是最为难熬的。一举成名，天下知，苦读数年就是为了如今的金榜题名。读卷官批阅出来的成绩还有之后的排名定下来之后，就是跟随自己一辈子的事。皇宫之内，由翰林学士和朝中大臣选出来的八名读卷官正在批阅贡生们的卷子。八名读卷官每人一个桌子，试卷轮流在桌上传阅，身旁有宫中禁军守卫。时间紧迫，他们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决出贡生的排名。几日后，读卷官将批阅的得优最多的前十名卷子摆在了圣上面前，供圣上与诸位大臣排下衣甲中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三名。前十名中，除了有一位会试排在二十名开外的学子如今升到了第九名外，其他的也只是上下浮动了几名，变化并不大。读卷官批阅出了名次之后，传炉大殿也正式开始了。外头一干贡生正站着等待殿试的结果。偏殿之中，顾元白与大臣们正在商议面前这十份卷子的排名。科举是一层遮掩官僚制度的布，前十名的学识已经不相上下，在这个情况下的排名考虑的就多了。顾元白让臣子们来回将这些卷子看了一番，笑着问道： 朱清认为这届新科进士如何？ 正式堂与枢密院是军政两府，最高行政官员自然也陪在圣上身边。枢密使赵大人扶着白胡子感叹道： 我大恒人才辈出，个个都是一群之才，这十份卷子都是锦绣好文章，此乃大恒之福啊。 正式堂的臣子笑着应和。顾元白沉吟了一会儿，指出三份卷子放在最前头，指了指楚卫的卷子感叹道： 会试的头名，即便是殿试的卷子也写得分外出彩。 圣上，楚卫还曾是七年前的解元。 哦，巧了。 其他人笑了起来，顾元白笑着又指了指孔义林的卷子： 朱清认为此子如何？ 此子心有丘壑，最难得的是脚踏实地，又不缺锐意锋芒，是个实干的好人才。 衣甲三名就在这三人中选出来吧，但如何排列朕却头疼了起来。此三人在朕心中不分高下。 圣上不若见见这三人 也好。 他重义孔义林，而朝中出身山东的命官也未曾抱团，此人才华横溢，出身寒门，策论写得脚踏实地，又暗藏风机，可堪为状元。楚卫作为未来的能臣，也是了不起的人才，但此时的楚卫未经历过官海浮沉，写的东西虽贴近民生，但颇有些偏激。不过他的父亲官职低微，无政党之争，倒是无事一身轻，点他为榜眼最为合适。最后探花郎就可以挑名声大而又有些识才的学子了，恰好可以给他看好的舆论人才常玉言造势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